河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特別節目《神秘之夜》，噩夢終結時 ，HRG 嘅細細紀念特輯第三節。 但你早啲響咧，原來你都有介紹呢個塔羅牌，我有啊，呢個我已經我有呢個塔羅牌喺度。 你有啊？ 係啊， 咁嘅嘢你都擺屋企？ 唔係我唔敢用。嗱，呢個都要介紹俾大家，呢一就係一個長劍風刀嚟嘅。 嗯， 啊，呢個大家睇個型咧，其實都有少少似佢老婆嗰個樣嚟嘅，但呢個就梗唔係啦，呢個係。 Debbie Harry 啊 ，Debbie Harry 嘅 Blondie 嘅主音女歌手， 呢只碟都好正嘅。 佢特登系揾佢去做嗰个唱片封面嘅， 系吓咁啊，所以呢个都特别推荐俾大家嘅呢幅相。 咁呢啲喺互联网其实大家都好易揾到嘅。嗱，我再次睇下，因为头先咧，我哋用嗰个片段咧，有 download 嘅朋友未必睇到，咁我再睇一次咧，就嗰个片段就叫咩咧 ？Baphomet。The Tarot of the Underground， 咁廣東嘅翻譯咧就 Baphomet， 我都唔知點譯啦。總之就係應該係魔鬼嚟嘅嚇。咁咧就係嗰個 Tarot of the Underground 就地下塔羅牌。咁啊，阿基頭先就講咧，佢唔知，不過原來佢有一套嘅。 我有嘅，我有一套嘅嚇嚇，成盒佢好正嘅，佢應該係嚇。 咁你諗下啦，嗱，如果你再攞呢套塔羅牌走嚟走去尖下 book， 咁你諗下，第一佢改入邊啲嘢噶， 改曬嘅，佢裡面嘅嗰個牌嘅嗰個牌陣咧，即係就同埋佢嗰個名詞咧就冇變嘅，但係佢裡面嘅成個嗰個畫像咧都佢完全係階級嘅風格嚟嘅。 咁成個嗰個睇落去咧，佢入面咧其實擺咗啲咩咧？當然如果你要講 alchemy 啦，就煉金術啦。但係如果你睇入面嘅嘢，其實你會睇到咧，係針對緊基督教嘅。係好多符號啦，譬如而家我哋揾到呢啲，即係你一睇落去就係、是，咦？其實係咪我哋即係不斷喺即係一啲宗教嘅討論入面稱之為邪教嘅嘢咧，喂，你點解揾到啲嘢出嚟嘅你？ 唔係，我就想探佢，即係有幾幅印象深刻嗰啲咧，就 點解你會即刻揾到嘅？ 另一咪因為係另一個塔羅牌嚟噶嘛？ 點解你要帶塔羅牌出街嘅？ 呢、這個哇，呢、這個勁嘅塔羅牌嚟㗎！呢個嗱，佢應該一陣間如果你咁樣整咧，就有杜夫嗰個咧，嗰、那個就個頭牌啦，個頭牌我睇。人哋嘅嗰塔羅牌應該就唔同嘅，另一種型嚟嘅。 係，咁梗係唔同啦嚇。但係即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咧，你睇佢嘅作品咧，你唔好淨係睇 Alien。 係， 你佢嘅作品好多好多，但係咧，你睇落去就係、是，喂，差唔多日樣樣嘢都有一啲似乎係同宗教或者所謂 有 邪教有關嘅啲嘢嚟嘅。 有嗱，佢尤其是一個咧，我即刻。即係抄俾大家睇咧，就佢亦都幫阿史提芬史一寶嘅嗰度叫做係驅魔，唔係驅魔，鬼驅人， 鬼驅人 ，Portagas 嘅第二集嘅嗰個美術咧，即係嗰啲鬼嘅嗰啲造型設計咧，佢都佢有份做設計嘅。咁嗰個咧就出嗰、那個，其實係講個牧師就原來係邪神嚟噶嘛。嗱、就係、是、呢個，就係嗰啲鬼嗰、鬼嘅設計嘅，呢、這個就係啊 Portagas 第二集用嘅嗰啲 design 嚟嘅、就係講響美國一個小鎮裏面嘅嗰度咧，曾經咧就嗰個地底嗰度咧就有一個牧師，係同即係佢嗰啲信徒啊，成班一齊咧響下面嗰度咧。就係、是、一齊去焗死咗嗰個，所以變成咗鬼魅嘅。咁呢個就係佢阿史畢寶都係採用咗佢嘅嗰個設計咁嚟去做呢個魔界嘅造型啦。係啊。咁另外有一個我咧都要推薦埋俾大家睇嘅，呢、這個咧係一個日本片嚟嘅，就係、是《帝都物語》嘅嗰個其中嘅一個設計嘅，呢個嗰個叫做好似係持劍天童啊，好似係就係嗰個係，呢個係一個日本片，但係好似武術指導係香港人嚟喎，啊個咁啊香港冇供應到，但係嗰陣時我係喺日本特登飛去日本睇嘅呢部電影，《帝都物語》一個日本好經典嘅科幻嘅古仔改編嘅。 我諗就算 就揾佢做設計， 唔係走去揾做設計都好啦。其實好多今時今日我哋睇呢一類型嘅科幻片咧。 個設計的靈感都是來自他的作品的、 啊、有啊，相當之多、嗯、他尤其是日本的那個動畫界呢，即有很多、都用了他的造型再發展一些故事出來的、 嗯嗯、那、他即是一個這樣的風格或者擺這麼多內容呢，大家就會問，喂，其實這個人他即是這些、哲學的思想、嗯啊、或者不要說那麼高深，或者他一些即基本的信仰在哪裡來的呢？那如果你再連結回我們第一節講呢，就是當他這個、太太死了之後、嗯、他行一個這樣的紀念的儀式呢、嗯、事實上儘管他沒有明確好講出來，但我想呢，他對這件事，即是所謂這些、另類宗教 或者神秘教派， 神秘教派的、興趣或者認識呢，理論上應該是相當之深的。那這個動機又在哪裡來呢？我估計呢這個有一解釋的、嗯、就是呢他是應該來自 H.P. Lovecraft 的、啊、甚至入面涉及到譬如異形的設計、 嗯、 那個最原始的概念在哪裡呢？我相信都是應該是來自 H.P. Lovecraft 入面所提到的死亡之書， 是、啊、那個我們常講的那種那個神話、嗯、那個中東的一個神話 的素材、 嗯、那個神話素材是怎麼來呢？如果你有看 H.P. Lovecraft 的話呢，你發覺原來它入面有很多怪物的， 是的， 有些 在山入面，有些在海底入面， 即是他讲有原来是在我们现在我们见到的这个世界、嗯、那个现在好像我们叫习以为常的那个世界、嗯、之前呢就有很多很多物种呢、嗯、是乱晒大龙的、嗯、做了之后呢就变成了作废、 嗯 啊、收即是可能就是有一班人、嗯、或者有一班叫我们所谓神呢，就将这些没用的东西是令到它沉睡了、 嗯， 就一直咧就積聚咗喺嗰個地底嗰度嚟嘅，海底同埋地底嗰度。咁、嗯、呢個就係嗰個即係嗰種神話裏面咧，就成日講嘅嗰樣嘢。同埋話近期而家呢啲嘢出翻曬嚟 啊！嗱，所以你一聽到咧，你唔知道有冇嗰個感覺，就係由 Alien 到到普羅米西斯。喂，原來嗰啲嘢就喺呢個 H.P. Lovecraft 入面嘅神話入面衍生出嚟嘅。 係，因為完全係你會發覺佢一脈相連嚟嘅，因為佢嗰種神講嗰種神話咧，係就係講我哋夢嘅根源嚟嘅，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會發夢見到啲好奇怪嘅嗰啲生物咧，喺你腦海中嘅出現，咁啊就。你可能以為都是叫天馬行空自己想出來， 不是，你以為你發夢是黐了線，或者你根本那些東西就是一些非理性的東 西、啊、抽象， 但是 H.P. Lovecraft 那些原來不是的， 是 那些應該屬於我們的集體記憶， 是 但是呢就有人就將集體記憶洗了去、 嗯、 其實呢這個言外之音呢、嗯、即是我想他們是實際上說的，就是你現在信的主流宗教， 是 就是想你不知道這些東西、啊、 原來但是這件事最主要的就是你不知道就不是叫做是沒有了、 嗯、 原來它是在積聚了在最底層、 啊、 就是在我們的那個思想的底板那裡、 嗯、 就是在那裡影響著我們，就是影響著我們的思維的、 嗯、 所以、啊、你說、啊、佳格他小時候經常有那種夢魘、啊、這種這樣 的現象呢，他可能就是佢開掘到響佢嗰個意識嘅最底層嗰度咧，依啲嘢咧就走咗出嚟。 係啊，咁你跟住咧，你就可以即係諗到一樣嘢啦。如果係咁，咁究竟 Alien 同埋普羅米修斯真正嘅作者係邊個咧？咁樣我就咁啦，其實好可能唔係尼尼史國。 係 嚇如果你話階格都係敏锐啲，原來真正嘅作者咧就是、H.P. Lovecraft。 係 咁，你就會。即是理解到成件事是怎样的， 他都是一个叫中间来的、 嗯、 因为他你会看到他是跟着之后呢都还有很多个作者呢，你会看到、嗯、譬如普罗米修斯、 嗯、 都跟那个 Doom 很有关系，刚才都 是其实 Doom 都是拿这些药的了、啊、都是其实是实际上讲这些东 西、嗯、而再在追查下去的时候呢在他之前、 嗯、 是有没有这样的出来，就你可以就找到死亡之书、 嗯、 那个书成的时期，那我们都甚至都讲过，就是大概是在那个三四世纪的时期、 嗯 讲出来 嚟，即係有依、這個有依本咁嘅書嘅傳說出現。咁、但係呢本書最主要都係喺個東響中東嗰邊嚟。咁、其實直接咧都係同我哋而家睇嘅一個叫做中東裡面咧，就有一啲叫做係 Arabian Night 啊，即係一千零一夜裡面嗰種叫夢世界嗰、個源頭，就係原來係打到個關係嘅。咁、所以你會睇到呢個唔係一個叫如果你追查落去嗰時候。就你會看到這個不是一個叫做只是作家想出來的一個世界的、可能直接就跟我們那個叫夢、或者我們那種意識裡面的、最底部的留下的一些記憶的、而那種記憶是未見到光的那個時期，所以裡面呢就是帶著了很多恐怖 的一些印象一些記憶在這 裡。這個呢就是一個其中一個層次的閱讀啦、但是呢這裡呢我也都找到另外一張照片，就是這張來的 啊！ 咁呢啲其實好明顯嘅，呢啲就直情係挑戰嗰個基督教嘅嘅意象嚟噶嘛嚇 嚇，直頭係揾阿耶穌基督呢，同埋呢個叫釘十字架形啊，作為一個阿叉 係啊係啊嚇。嗱咁、當然有啲人咧就唔好唔舒服啦睇嘢，咁但係咧呢個係即係而家或者我哋可以回憶翻上嚟嘅時候咧，係曾經何時影響過一啲電影。又或者是影響過一些藝術設計一些很重要的概念的，只不過如果去到這個這麼挑戰性即是這麼挑戰主流的、意象呢，它必然不可能在一個所謂 blockbuster、一個、超級賣座的電影裡面出現到的、但是後面可能即使出現到它都落了這些東西在這裡、剛才幾圖講過就說找這個原始的神話這樣就是說、在我們的這個、文明裡面呢有一些二來有啲怪物，咁呢啲怪物同我哋講緊嘅後來嘅普羅米修斯有咩關係呢、其實講到最屘都係一樣嘢，就係、呢個地球嘅生物唔係原本屬於呢個地球嘅。最嬲尾普羅米修斯嗰個開場，實際上我諗就係成個件事嘅總結嚟嘅、就係地球嘅生命係源自另外一啲星球嘅先進文明。 係啊，呢、這個又都俾大家睇啦，即係。應住啊！頭先啊，台長嘅嗰、那個有好多啲反基督嘅嗰啲咁嘅 圖 像出現咧，係啊，咁啊呢個其中一個係啊，你睇到裡面有好多個唔同嘅基督像咧，就拍埋咗一齊。 如果你睇呢啲咧，睇就知啊，佢其實應該有參與，好可能我相信佢有機會。是認識或甚至參與過黑微殺 Black Mass 同埋係好，你會發覺佢都係一個佢嘅作品係好挑撥性啦、即係特登咧，響嗰、那個即係響佢嗰啲作品裏面咧，就反映呢種叫反，即係一種叫反教派嘅意象喺度嘅。 但係佢就唔係屬於純粹嗰種咧，即係中古時期之後或者近代嗰種，即係所謂撒旦教嗰種。而係實際上咧，佢會將成個所謂呢、這個亞特蘭蒂斯、或者係古埃及嗰種咁嘅神秘學咧，將佢結合起上嚟。 就變成了他的那個那個美術創作的那些靈感、 靈感簡單來講，複述整件事是什麼呢？就是呢、我們所認知的主流宗教講給我們聽那種的主流的歷史觀、有個神他創造了這個世界，跟住人呢就即犯了事，跟住就懲罰，跟住有基督、即去為人類贖罪、就將呢套嘢其實係神話嚟嘅，後面另外一個神話去代替呢個就係話咩咧？其實成個生命咧就係根本喺外太空，我哋以為係神嘅，其實就是外太空人嚟嘅，就將呢、這個即係、就是、一啲部分嘅 DNA 就擺嗰啲就變咗成人類，但係另外一啲咧其實唔係人嚟嘅，但係咧嗰啲係咩嚟咧？就係、你喺戲入邊 alien 睇到嗰啲即係異形。 一啲外星嘅基因， 外星嘅基因，咁嗰、那個進化發展咧，不一定好似我哋而家見到呢種咁嘅文明咁樣，而係另外一種，即、就、係、是、我哋好厭惡或者我哋覺得即係喺美感上或者我哋喺美學上係極度抗拒一種 有心 嘅咁嘅物體嚟嘅， 即係 我哋嗰啲就即係可能喺佢嘅嗰個創作世界裏面嚟講咧，我哋講叫正常嘅嗰個運作咧，即係話啊，你係一個譬如係一個叫做係胎生嘅一種物種咧。就出咗世，四腳爬爬，咁跟住變咗就係企咗起身喺人咯。後來咁啊，跟住就係變老人家啦。咁樣跟住就係過去咁樣，就唔會係好似 alien 咁樣咧。開頭一個卵嚟嘅，跟住咧就出咗個手掌，肉嘅手掌，然後就變成一條蛇咁樣樣。後來就變咗一個金屬體，完全嗰個進化嘅形式係我哋難以想象嘅。嗰種咁嘅嗰種嘅外星嘅生物嘅嗰個進化嚟嘅， 而甚至去到後來嘅普羅米修斯咧，儘管我哋即係唔係太過覺得，但係咧成個設計本身咧，你睇到無論個太空船，以入邊嗰個所謂 space rocket 咧，其實都係嚟自階格嘅，嚟自呢個機格嘅， 係啊係啊，嗰、那個外佢嗰個外星嘅飛船嘅嗰啲設計咧，就同地球嘅飛船係完全唔同噶嘛。咁啊，你會睇到佢一早去諗嘅嗰時候咧，就已經將佢咧就設計咗出嚟啦。譬如呢個經典嘅就係、是、 呢、這個咪 space rocket 咯， 係啦，嚇嗰、那個直頭一個好似羊具懟起咗嘅嗰個嚟、另外呢個就係嗰個太空船嗰個入口嘅，大家都可以睇到咧，就係成個呢個入口咧就即係似一個女性嘅嗰、那個 性器官、 性器官嘅嗰個地方嚟。 咁、如果你即係認同咗呢一個睇法嘅話咧、你會覺得一樣嘢。似乎都幾難解釋，就係原來你尼史閣咧，唔知點解咁鍾情到就係等咗成幾十年之後，係特登 多次， 再嚟多次普羅米修斯， 普羅米修斯而家有第二集添㗎， 係啊，仲有第二集添喎，嚇咁個即係疑問就係、是，咦尼史閣佢啲戲除咗 Alien 之外。佢似乎又好似冇乜呢一聚咁嘅信念喺度喎， 佢、但系佢而家佢你會睇到佢好似係好有心咧，就將呢個概念咧、就係、是、做一個叫大整合，係、連埋咗一齊、甚至咧佢最有趣嘅就係話你會睇到普羅米修斯出嚟嗰時候咧，佢連埋啊。Philip Dick 嘅嗰啲科幻世界，都係可以結合埋呢一個世界咧，變成咗一個共同體。 我懷疑咧，佢到尾咧，阿連尼斯閣到近年咧，佢已經能夠將長劍咁多呢啲知識，係將佢 network 咗。Philip K. Dick 2020 Alien 係全部同呢個 H.P. Lovecraft 同埋。Giga 嘅創作係結合到出嚟， 呢個唔係呢個概念咧，係響差唔多我哋入咗千禧嗰陣時間咧，就已經咧就有好多提及咧，佢就係會講咧，原來我哋成個文化史，或者我哋嘅創作嘅小説或者電影裡面。好多時候你會睇到咧，就每一個作者都好似有佢哋唔同嘅嗰個世界。咁但係其實佢個世界咧，佢呢種創作咧，你去到最後嗰度咧，你揾到一個模式出嚟嘅。而呢個模式咧，去到最終咧，可以將所有我哋地球嘅嗰種意識諗出嚟嘅嗰啲作品咧。是可以全部串連埋一齊嘅，咁啊呢個概念咧，即係越嚟越多人都會相信咧，就係話原來我哋基本上咧，所謂嘅創作咧，都唔係就咁叫憑空想像嘅嘢，我哋嘅所有嘅創作咧，都係喺我哋嘅心底裏面挖到嗰啲意念出嚟嚇。原來大家都係可能個個人都有嘅，不過佢係有呢種叫做係挖出嚟嘅技術，而係有啲人就冇咁解嘅啫。 咁所以簡單嚟講咧。當以前如果你睇到普羅米修斯或者甚至以前嘅異形咧，你覺得娛樂片嚟咧，入去俾你嚇嚇，其實個作用唔喺度嘅。你睇咗之後，哦，原來呢啲嘢有可能潛移默化，而實際上咧，原來可能呢個 Ridley Scott 或者Giga 已經更明顯啦。如果去到 Ridley 呢個尼史閣咧，佢表面上似乎係一個。賣作片的導演，但他實際上的工程呢原來是一個宣教的工程， 可以這樣說 的那你就、 原來係咁就哦唔同曬喎，真係。 而且你阿台長，你講呢啲一啲都唔係話就咁叫做係生安白做懟佢話佢咁樣，因為事實上佢係當你係喺度即係講嗰個叫做圖像啊，尤其是將創作咧變成咗好似畫或者係電影，用視覺其實聽覺都有嘅，因為聽視聽兩樣嘢好重要。用呢啲咧係傳遞出嚟嘅嗰啲咁嘅創作咧，有陣時候一個人好似 alien， 你未必會睇到曬佢所有嘅即係用。 你就咁睇，如果你唔跟佢後邊，你點？ 係啊， 你點會有呢啲咁嘅諗法？ 同埋你可能用語言係解釋唔曬嘅。啊！但係佢成個形一擺咗出嚟，呢啲就係叫影像圖騰嚟噶嘛。佢一擺出嚟嗰時候，原來佢係可以勾起你有好多你講出嚟係其中一部分嚟嘅咧。但係佢裡面仲有好多，譬如好似佢裡面咧就講俾你聽，仲有好多佢已經係諗咗之後，然後至整呢樣嘢出嚟嘅過程嘅裡面嗰度咧，佢係發揮緊作用嘅。 特別睇譬如話咧，去到呢啲咁精密，即係入邊咁多細節嘅金字塔咧，你就咁立眼睇。你已經吸收咗印象，但如果你再詳細睇入邊咧，你會睇到更加有更加多嘢俾你發掘嘅。 係啊，成個嗰啲外星佢嗰個世界咧，佢依個自己作嘅嗰啲alien 嘅佢嗰啲外星文嚇。咁佢裡面你看似咧，看似係好亂嚟㗎啦咁樣，但原來佢係自己有一個諗法，即係依個等同於好似我哋有陣時會睇《星球大戰》或者《星空奇遇》，就係、是、一啲外星人。咁佢講嗰啲外星話咧，就唔係叫 Google 幾個咁樣嘅，佢哋係已經諗咗一個叫佢説話嘅，或者佢哋文字係咩嚟嘅？佢語音係講乜嘢？譬如可能我哋成日叫爸爸媽媽，佢話咔咔咕咕，但係嗰個咔咔咕咕咧，佢自己已經整咗出嚟咧，係建立咗個系統出嚟。咁所以你一講咔咔咕咕，整完之後嗰時候咧，原來佢就係建立咗一個嗰個叫做係成個族性嘅文化。呢、這個雖然可能係你抽象咁整出嚟，但係佢建立咗出嚟 嘅。嗱，當然去到呢度咧，即係大家就會覺得，好似都即係齊全曬喎。咁我話俾你唔係。个原因系咩咧？我系想攞一个反证据翻嚟，去尝试去推翻头先嗰个即系结论。咁呢个涉及到咧，就系 H.R. Giger 佢自己亲身承认或者亲身记录嚟嘅两件神秘事件。咁就睇到咧，佢嘅宗教信仰究竟系咩嘢？咁呢个嘅咁有趣嘅事情咧，我留翻第四节翻嚟同大家分享。